换成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藻荇，留在清清静里的多情，直到那一天，你的一生破旧而歌声却温柔。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比天上的他懂我情，而云朵太远太轻，辗转之后各安天。知己未听过喧嚣的声音，未见过太多生命，未有过滚烫心情，所以也未觉大洋正中有多么安静。你的一生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 是终不长。

塞进我眼睛头身似我身方还似我缺氧乖张有我魅力还有我贪恋着迷愿我百岁无忧爱愿我徒有泪流

哪怕想征服的不过是沙漠，珍惜最是难得，爱你让生命

逻辑也很快乐，忘了算了，想起再说，看似遥远就在身边。 画着

这像在困倦里说爱，在无谓的感慨，以为明白，梦到他的地方竟已爬满青。 已经疯了，你就别再自找。

掉了些因为记忆的缘故，某些词汇就变得不再那么单纯。

回到家乡的彷徨，保持着习惯的想象。 植物大战